不要什么，他偏来什么。那他妈的谁要你呀？ 我要，我要胡了。 我他妈的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我这一辈子打洋麻将也没像你这么走运的人。早就该甩了。 哎呀，你早就该甩了嘛！ 你说的都是马后炮。 哎呀，你要是一甩呀，我还真没辙。我就等着这张批单呢，我以为这一辈子也等不着了。 什么？ 我说呀，我再也等不着这张皮蛋了。 你手里就一直攥着这么两张皮蛋？ 那可不，我一直攥着这么两张皮蛋呢。所以你要是一甩，我就输了，你明白了吗？ 放心呀，放心呀，放心呀！笨蛋才这么干，笨蛋才这么打洋麻将，你不能够把老板大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跟你没有道理好讲，没有道理好讲，实在是没有道理好讲。 反正我赢了呗。 哎呀，你赢了两把牌，跟你打牌技巧的高低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。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？ 你的运气，我一辈子没见过像你这么走运的人。 就为了，这能怪我吗？你别冲我嚷嚷好不好啊？ 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声音是大了一点，我别扭了，我没别的，我就是打心眼里别扭。 为了，我问你呀，你到这儿来，丢个东西没有？ 什么？你说让人家偷了？ 啊？ 那他妈的，那当然有了。我有一块300块钱的怀表，就被人家偷了。 哎呦，我从来也没听说过啊！你向警察报告了吗？ 报了，警察也来了，姓名、地址也都登记上了。随后他们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，就走了。 哎呀，真不像话！他们应该负责任呢。 你指望着他们去给你破案了？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？他们会干什么？他们就会挨着个儿给每人按手印。 哎呦，你说的真对极了。这儿的人呐，见什么就偷什么，你又抓不着他们一点证据。 你当然抓不到了。你要是多给他们点工钱的话，也许能够雇得个把的这个正派点的人吧。但是不行啊，他们舍不得花钱呢。 伟来。你别生我的气啊。咱们就是玩玩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跟你一样的老老实实坐在这打牌，对不对？ 你又胡了。 对了。 我的耶稣啊，你他妈的就非得每一次都赢吗？说整个的，你就不能够输一次吗？ 哎呦，我没使劲的想赢。 哎呀，你连劲儿都没使就赢了，这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啊！这是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。不过你也未免太神了吧？ 哎呀，为了我要一赢你就这么冲我嚷嚷，那咱们还不如不玩了呢。 怎么干个这个见鬼事？ 哎呦，这能怨我吗？ 啊，是我不怨你，不怨你，这怨我自己。我明白，这都怨我自己，怨我自己不会打牌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好好的盯着。 为了，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就走了。 啊，不行。赢了牌就走，没门 啊！要是有人跟你这么嚷嚷，你受得了吗？ 那，我告诉你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我尽量的不发火，不发火。我告诉你，方雪，你不要怪我脾气太坏。我跟你说，谁得了这样的牌，谁都受不了。我到了来了一副好牌。 我的牌也挺好。 你的牌老好。 哎呦喂了，你打牌呀、太较真了，玩儿玩儿嘛。 哒哒哒哒哒哒 哒。对了，哎呦，你的脸憋得通红，我担心啊，你要出事儿啊。 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许你有糖尿病，我也可能有别的病，你管得着吗？出门。 哎呦，哎， 那都谁要这？ 我可不希望你在我面前中风。 我中风不中风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你给我好好的打牌。那用不上，梅花五，梅花六，梅花七，哪张都行。哎呀，这么臭大粪！ 我要活了！ 怎么我不信？臭大粪呢、啊？真他妈的臭大粪呐、啊！你瞧瞧我这把狗屎牌！ 哎呦喂了！哎呦 哎呦！第二局杨麻将又是方西亚赢了，为了生气了，气得把牌桌都掀翻了。 听众朋友，话剧《杨麻将》就请您收听到这里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